为朝鲜解放72周年，印度、孟加拉国和乌干达分别举行了业界讨论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革命生涯和业绩的照片，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介绍白头山卓绝伟人丰功伟绩的图书，有关我国人民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辉煌成就的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国纪录片《日本不能掩盖其罪恶》等。